老饼话当年啊，第二集啦，咁啊，其实我唔应该存在嘅吓，喺呢个节目入边嘅，因为咧我年纪比较细啦吓，第一啊，第二咧就系咧，佢哋讲嗰啲嘢咧，我都系一个学习嘅阶段嘅啫，因为无论新嘅嘢、旧嘅嘢咧，未听过嘢嘅时候当新嘢噶啦吓，咁啊，对于好多后生仔啊，或者系比较年轻嘅朋友咧，或者听众咧，咁呢啲咁嘅旧史嘅古仔咧，咁啊，真系值得参考，同埋有呢个历史嘅吓考究嘅，或者系啊对人生咧有啲睇法嘅，咁当然啦，老生入边啦，咁啊有个大位咧，我就讲下。开场嘅啫吓，咁啊有啊杜比喺度啦吓， 系，你哋好。 系咁啊，亦都有啊辉哥喺度啦吓， 你好各位， 咁啊同埋阿德啦吓，咁啊 好， 上 大家 集 好。 咧就讲啊呢个咁嘅咸报啊，都几兴致勃勃啦，都收唔到啊，咁啊当然啦，我哋会继续讲呢个 topic 嘅，咁今日咧就唔会研究呢个咁嘅咸报住啊，因为咧啲咸嘢咧就真系太腌啦，夏天啊吓。咁啊，醃到大家都系起晒濕疹嘅，OK，咁啊唔緊要啦， 有藥膏嘅， 即系粒粒咁樣就唔係太好啦嚇，咁啊諗住啲講啲大嘢，咁啊唔係大廣東啊嚇，大廣東啊某間呢個咁嘅出版社出嘅名作啊，咁啊都係大家集埋啲文去出嘅啦，咁啊講呢個大美國喎即係舊史，其實美國文化影響我哋有幾深遠呢？咁樣樣 冇话 各位 旧 可 史 以 啦，而家都系啦。 冇错，嗰阵时有我哋上期讲咸书，好多咸相都由美国嚟噶，美国咸相。 来佬嘢，哎，来佬嘢， 柏 主要 莱 就 品啊， 国美国 因为讲上集都讲开就话呢，其实呢华人社会啊，呢个港澳台大陆等地，当时睇到嗰啲第一黑白嘅照片啦，啲裸女啦，第二呢全部都身材就认真，即系英突不突英凹不凹咁啊，即系认真难睇嘅， 唔开胃啊！ 认真唔开胃嘅咁啊，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有时都睇到嘅。咁啊，今日咧就讲话美国文化，但系美国文化就十分之阔嘅呢个话题。咁我 简 就 啲嚟 讲 啦， 样嘢啦，大家都有兴趣噶啦咁啊，唔使讲咩呢个三权分立，再加都系第四权呢咁嘅政治层面嘢闷死人啊！ 冇嘅，我哋 系 一个黑手级啊，冇呢啲嘢嘅。 讲戏， 好。 戏啊，即系你话老饼话当年啊，好多年前嘅嘢啦好多好多年前，咁啊好多戏咧都做咗好多好多年，不停不停咁做，咁啊不停咧就喺网上或者咧杂志啊、论文等嘅出现嘅，有几套嘅戏咧就系、是，咦喂，嗱戏分两种啊，一啲咧就叫好就唔叫座嘅， 系 有啲 叫 咧 座唔叫好， 冇错啦，咁有一套咧，其中一套咧又叫好。又叫座嘅， 哇！我记得好似嗰套攞10个奥斯卡奖喎，嗰时嗰套个个识啊，讲美国片真系冇乜边个都唔会知道 佢。系啦，跨越年龄噶啦，跨越年龄组别噶啦。阿辉哥，你讲下边套戏啦？ 听讲《乱世佳人》呢出戏咧，就改编一个当时好畅销嘅小说，就叫做《飘》嘅。呢出戏咧。我只不过我记得系，即系我都喺嗰个翻，即系佢翻做。我喺嗰时候记得喺澳门睇嘅，好似喺百老汇戏院睇，都系翻睇先。嗰、那个剧情我真系记唔翻啦。 咁啊，嚟讲到飘啦，本悲水本小说啦，作者边个啊哥？ 啊，个作者大家未必识啊，而家系啊 Margaret Mitchell。但系咧，讲作者大家唔识，但系讲两个主角咧，大家一定识啊。美国巨星，相信而家大家一见条谂起佢条胡须啊，就系边个啊？奇纳基宝啊，当时系 冇得顶啊！呢、这个诶，点、哎、讲？小生啦，第一号小生啦， 系啊， 我花旦边个？ 花旦啊，呢、这个就系呢个魏云里啊 ，Vivian Lee 啊，嗱，各位呢、这个90后啊，奇纳基宝唔系汉堡包嚟噶吓， 嗱， 唔好谂错隔篱啊， 你咧就唔好睇轻啲90后， 系 咁啊，即系若干时间之前咧，我就去面试过啲90后。咁啊，有條女咧，就真係叫做咧 Vivian Lee， 真係跟足個名， 跟足 Vivian Lee 呢咁啊，梗係我哋 LEE 啦，係嘛？姓李，不鬼佬都有姓 Lee 噶嚇，就唔係姓李，係譯李斯，以別於李台中國人嘅。咁啊，anyway 講翻啦，咁呢條女改得 Vivian 又叫 Lee，咁啊考下佢啦。咁即係慧雲你話係啊，咁啊慧雲你個李字點串啊？串到出嚟啊！呢啲唔系冇读书啊，LEIGH 啊， 但系到而家都仲有好多明星系跟呢个当时奇纳基宝嘅造型出嚟，所以即系一时冇两巨星。但系当时佢 虽然乱世佳人是他最出名的那套，但他第一次拿金像奖不是靠那套戏。 是哪套戏？ 那套戏就叫做他早在乱世佳人五年前那套 It Happened One Night 已经拿了最佳男主角的了，不过现在个个只知道他拍乱世佳人。 啊，系咁噶啦，呢、這个世界吓、啊，你要成名系讲时势，即系你而家讲嗰个侏罗纪公园咧吓 ，Jurassic Park 咧个作者咧就叫做咧有边个记得佢个名啊？嗰、那个啊，阵间至谂起噶嘛 ，Jurassic Park 嗰个作者，佢其实咧 Jurassic Park 唔系佢第一本小说嚟，佢之前作过好多本小说，亦都可读性好高噶。咁但系 until 佢作咗 Jurassic Park。並且由呢個史提芬史畢寶拍成電影咧，就先一舉成名。佢以前啲小説全部咧係搬翻出嚟咧係賣嘅，再賣過非常之暢銷嚇、啊。 重新再出啦，電影帶起個作者。但係而家其實《亂世佳人》點解咁受歡迎？點解咁多人認識？我覺得佢係講美國歷史嘅好重要唔要？佢到當時美國戰後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南北戰爭。 其實呢他講呢美國本土裏面唯一的一場戰爭， 唯一一場內戰啊， 內戰啊，他小規模的戰爭是有的，包括跟印第安人打過，他有些叛亂發生，亦、都他有對外戰爭，他跟英國是在拿破崙年代是跟英國有打 過，亦都在這個 Texas 那個位啦、即是德州那邊啦、有這個跟墨西哥有爭過、Texas 呢講開呢、這個州就很特別的，是這個其實是續約的，是每隔幾年會續約，跟住我是不是依然都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州來的啊，即係佢哋好有好大嘅自由度咧，係咪歸順呢個美國政府嘅？ 喂，你講翻嗰個頭先《亂世佳人》嗰套戲咧，佢之所以係咁掂咧，因為佢一個好浪漫，係亂世裏邊南北戰爭嘅亂世裏邊嘅一個愛情故事。咁、咧，我就不懂愛情故事，亦都不懂温柔，亦都不懂浪漫嘅人，個內容就唔講啊，因為大家耳熟能詳，你又識我又識，就唔使嘥我啲氣。 啊，等我揾下有冇啲免費嘅開心版attach 條 link 喺度俾大家睇下 嚇。咁啊，講開咧就係佢南北戰爭，你睇張 poster 咧。 哇，張 poster 咧經典嚟嘅。 啊，係點嘅咧？你講下可唔可以？ 通常嗰張戰爭嘅 poster 喺背後就男女主角，背後就係飛機嗰、那個。场面嚟噶嘛，好多个唔 cut。讲到张经典海报咧，就不能够不讲当时美国南北两边嘅历史背景啦。咁其实当时美国南部咧以庄园为主啊，所以好多好多奴隶啊。当时嗰个奴隶制度就喺度存在，啲棉花园啊，当时最出名噶啦。咁嗰张海报咧，就当时咧南军就输咗嘅。咁咧，亞特蘭大城因此就被焚城， 即係南方嘅首都。 南方首都亞特蘭大 城嘅首都就係 Atlanta 啊，咁啊北軍啊將佢燒咗嘅。 之後就見到男女主角喺火光就緊抱，咁呢張海報經典啊，到而家都好多好多其他海報 都抄佢嘅 引用啦、徵用呢個意念啦，係啊，咁所以就呢一套戲咁受歡迎，因為佢。又有战争又有爱情。在历史里面、在历史里面讲一些人性。 小品、 最出名的句说话 ,Tomorrow is another day.、这句说话听日又是新世界啦，大概这样的意思。喂哥阿迪、你在哪里看的这部戏的？ 哇，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这个电视重播，因为我基本上不是1930几年的人嚟噶嘛， 系啦，即系头先呢个阿辉哥都老作啦，你梗啊你又梗系睇从咩点解重影翻做至睇啦，套戏系1939年嘅电影，彩色制作，喺1939年咧，第一有声电影咧就诞生咗咧，大概系仅仅超过十年左右嘅啫，第二佢系彩色制作，所以系经典。点解为之经典咧？就系我睇过好多历史照片。同埋好多舊嘅劇啊，講翻30年代後期以及40年代初期至50年代咧，好多時都有呢套戲嘅海報或者係即係嗰啲我哋叫做嗰啲畫出現嘅， 咁所以呢套戏一定系翻做又翻做又翻做，喺战1939年啱啱第二次大战爆发啦，但系战火未去到美国嘅嗰阵时，至到而家都有人讲佢一定系好坚噶啊！咁你阿辉哥，你喺边度睇噶套戏？你话咩百老汇嘛？百老汇即系咪即系边度百老汇啊？系油麻地百老汇啊？ 喺澳门水坑里街， 嗰度百老汇吓， 好近百老， 执捻咗狗世咯。 我忽然又谂起一样嘢，呢套戏咧，亦都产生一个劲嘢，就咩咧？就美高梅啊！呢个美高梅咧，就美国电影到而家都系霸主中嘅霸主。哇！早扮狮子叫。 哇！猪就扮到，狮子扮唔到，大佬自己都唔系狮子材料，扮唔到，即系虎口啊，长唔出象牙，咁解啊？ 其实而家讲翻个狮子咧，我记得翻咧嗰阵时嗰啲电影公司，即系个片头介绍 咧，公司我先知道原来嗰只狮子系讲美高梅嚟嘅。我不嬲都唔知嗰只系乜鬼嘢。 MGM 啊 ，MGM 仲有你记得哥伦比亚。 系， 哥伦比亚又系一个就好似自由神像嗰放啲光出嚟嗰个年代嗰、那个嗰、那个影像咧， 我净系识华纳嘅就 OK， 啊唔系仲有迪士尼， 做霍士大探探射灯，你睇翻嗰个年代，因为探射灯呢家嘢而家已经唔兴啦，但系当时咧喺30年代、40年代，探射灯系好重要嘅防空武器嚟嘅。 仲有一个谂你哋唔记得咗， 系乜嘢？ 系有一个记得，系咪 Continental 嗰、那个？就是有个人托住个地球嘅， 哦呢、這个少见啲， 少见少见啊，西片嚟嘅， 咁你睇得多，我睇得少嘛。 好，嗰间公司嘅， 全部都系华纳嘅，我见到系，大部分荷里活。 你个年代边唔同我哋啦， 见识冇你咁多嘛。 唔系见识，要睇戏啫。以前睇戏是很普通的娛樂啦，係咪？有邊度去啫？邊度 K 唱啊，大佬？靚仔年代 啊，電視機咧都要喺街咧企喺度睇嘅咋？ 收錢㗎嗰陣時，一籌籌 好啊嚇！最好你鄰居有電視機，你可以去屋企睇， 夾粉一齊睇電視。 係啦，你阿的個年代就唔同啦。就算你唔係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咧，你要 born with a color TV at home。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现在呢有这个乱世佳人的影碟呢，因为以前的美国片呢多数是特长片来的。我记得好像三碟定是四碟的，到现在都是。以前的美国片都很全部都是特别长片。 这套是经典，就是有中长休息，是很长的这套戏。最简单的长片呢即是过去日就是这个溥仪 The Last Emperor。是有 intermission 的，有中场休息的。嗱，我记得《乱世佳人》咧，佢有两种播法嘅。当年我哋细佬哥去睇咧，其实我唔知噏乜嘅，即系我家姐带我去睇啊吓。咁系有中场休息。另外一种处理咧就系上集下集啊，有《乱世佳人》上集，《乱世佳人》下集啊。 喂，但系讲起下集，我听讲好似当时有人将呢个小说续写噶 嗱，就唔系当时，即系续写咧，已经去到咧就好后期啦，系80、90年代嘅时候，有人续写啦，就有咧白人咧去再写，即系 What happened next？What happened next？ 系啊，此其一啦。另外咧，你知啦，民权运动咧喺60年代美国兴起啦，黑人咧重新揾自己嘅角色。乱世佳人里边咧就讲呢个庄园主啦，咁即系老细还老细咧，就有个呢个被捕嘅。有个婢女就黑婆嚟嘅，就好肥好肥嘅，即系典型化、形象化 stereotype 咗啲黑婆好肥嘅。咁啊，美国有个黑人女人咧，即系80、90年代到咧，就写想佢系写续集。咁咧，从黑人角度咧，呢个黑婆角度咧，黑人即系佣工角度咧，去写乱世佳人嘅续集，所以完全系唔同晒嘅。啊，咁有冇人睇咧？就另外一件事。啊，书啫。 输嚟啫啊！ 咁啊，套戏咧，之所以经典咧，就系佢讲到嗰个战争嗰个喺乱世里边啊，你点样去拿捏啊？点样去生存啊？佢有钱最后尾咧都冇嘢食噶，系要食咧食啲白菜啊，食啲咁嘅嘢，因为北军去到咧系好多抢啊，呢个事实啊。 啊，戰爭裏北軍上好似係正義之師，但係其實喺戰爭裏邊咧，好多都係禽獸嚟嘅啫。 落到場都冇正義唔正義噶啦、 啊，一樣做即係奸淫老娘，一樣有做呢、這個北軍。當然未必係全部，但係部分係真係有咁做。咁啊，佢哋你諗下，佢莊園主有乜理由冇食物㗎？但係咩乜都冇曬。咁啊，我大概記得㗎啦。我話你話重新睇過，我先將整個劇情講翻出嚟啊。咁但係佢經典在咧，就係佢仲要係過咗咁多年，1939年至到而家。都有人講喎、啊，大佬由1939年至到而家拍到幾多萬套片啊？呢個世界出係少數，係仍然日日都人講咁滯嘅。 美高梅我都冇諗下拍咗幾十萬套片啊！ 所以幾十萬套冇咁，但係可能都有幾千部啩嚇。咁啊，但係呢套係的確係唔同咯。咁啊，你就喺電視睇啊，我係戲院睇嘅。咁啊，呢個阿輝咧又喺戲院睇。喂，當時喺戲院睇係點嘅喂？啊！第一就可以食煙啦，第二咧就係、是、幾個人坐嘅一個位啦，第三啊大家喺度鬥食啦，係嘛？係咪咁噶？ 我就唔好記得啦，我嗰陣時僆仔邊有資格食煙啊，大佬 偷偷地咯， 偷咩啫？嗰陣時真係唔係煙民嚟嘅，亦都有少少咧就唔中意人哋食煙嘅，但係呢個世事啲嘢好難講。咁而家你变成一个啊，相当资深嘅烟民啦，系咪？ 资深啊，资深。但我谂对呢套戏对啊上一辈人都影响好大啊！我成日听有上一辈嘅啊女性朋友个英文名叫 Scarlett 啦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当时女主角 阿慧云，你喺套戏就叫做 Scarlett。咁咧好多人睇过都去咧，即系。其实啲人系好好，即系你慧云，你真系好靓噶，好多女仔系投射咗自己落去啊！嗱，慧云你嗰度，哇！咁咧就改埋佢个名字。我识嘅人咧唔止一个叫 Scarlett， 有啲系名人就唔方便讲佢名啦啊！咁听到咧，中意对号入座嗰啲就自便啦。 讲起 VVND 一般。啲老餅都知道佢中文，即係我哋譯做係慧雲你啦，係咪先啦？ 慧雲你啦。 原來、啊、你知唔知？原來大陸譯佢個名係做咩？係叫慧雲麗。哇！幾難，幾難， 幾撚難啊！ 讀咧係咪先啦？ 你啲煲東瓜唔掂啫， 貝克漢姆咁樣啫，係咪先？你講呢三個字出嚟。阿水知道你是讲边个咩？系咪先啦？ 咁你碧咸都系啫，我哋叫碧咸啫嘛。即系佢对 广东话冇系咪？ 系啦，因为我哋系广东话。第二咧，我哋要读喺即系喺传媒里边咧，嗰啲名字要咧朗朗上口嘅，要有高音喺里边嘅。咁你唔可以跟足大陆嗰啲咁嘅译法，大陆嘅译法咧喺广东话读出嚟咧系完全冇意思嘅，系读得唔靓嘅。 纯粹系。音译啦，冇嗰个抑扬顿挫嗰个感觉啦。 系，嗯， 香港啲名其实好到位嘅，译外国啲片，所以当时 尤其是啲咸片啊，系咪？ 咸片系到位，咸片最到位 啊！你睇个七八十年代啲西片嗰啲几鬼抵死咧，系咪？ 咩叫夜半无人私语事啊？咁啊，阿辉哥，喂，多睇戏啦，嗰只你话即系呢套系经典美国电影啦。咁啊，即系六十年代，其实咧，老实讲啦，美国最辉煌，应该唔止六十年代。二次大战之后，1945年咧， 一路电影西片都系美国，强 到系 红霸港澳嘅，即系西即系 播亚洲，我谂系 全世界，系全世界。啊！歐洲電影比較深奧就難懂，美國電影就好容易明白嘅。佢嗰個 visual image 咧係 tells everything， 你一睇就明噶啦。佢又有一種技巧咧，就係唔需要你太多嘅思考就明白。你唔使識英文嘅，你都知道佢想點嘅。佢場景方面咧已經係有意思咯，呢個成功。咁另外一種講法就話。喂，唔係喎，啲美國佬成嗰啲電影成功咧，係因為船堅炮利托住咯喎，你點睇啊？ 但係若嗰一套戲唔好睇啊，你船堅炮利，就算啊中國大陸拍船堅炮利嘅片賣咗嚟香港都係冇人睇噶啦。點解美國片喺香港咁受歡迎？因為佢哋嗰個場面磅礴，到而家 可能我哋嗰年代比較少睇啲舊嘅美國片，但係要講對美國有認識嘅咩？牛仔，西部牛仔，無論係嚇、讀萬卷書不如食萬寶路嘅萬寶路 係啦 嘅廣告， 嗯， 到牛仔片，奇連之潮係啦， 戰爭片尤其是 係啊，咁啊，即係佢俾到你一種咧，點講啊？一種崇拜啊！呢種崇拜，佢啲嘢係好完美嘅， 英雄主義好重嘅。 仲有第一，佢個景係好靚嘅，人咧天生咧係中意靚嘅嘢嘅，唔好話俾你啲天生中意醜樣嘅嘢，呢啲係違反人性嘅。唔好同我講啲政治宣傳 propaganda 嚇，OK？ 唔好同我講咩工農兵，我唔 buy 呢套嘅。人天生係中意靚嘢，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唔中意靚嘢，你冇靚嘢係因為你好多種型情況之下你得唔到啫，你做唔到啫。咁第二就話嗰、那個 visual image 係好清楚，你唔識英文都知噏乜嘅。咁第三就話咧，佢嘅明星咧個造型咧係好點講啊，黑白分明啊，一睇就知道邊個好人，邊個壞人。直到最近啊，最近嘅最先至係有好多你唔知道好人還是係壞人。 即係以前石堅咁樣啦，係咪？ 即係當時嘅電影啊，啊你俾佢同埋美國做好多嘢咧。你覺得嗰種完美呢？你認為是真係人生嘅典範嚟？ 崇高、自由， 係啦啊！ 大家追求嗰個最高嘅理想就係美國， 係啦。好與唔好係另外一件事，但係的確咧，佢係撩起咗人性好多嘅慾望。 同埋當時我諗下美國電影配樂都係有啲特別嘅喎。我聽講片尾歌嘅時候，係咪輝哥係咪你覺得片尾歌係咪有特別嘅？ 嗱，而家就冇片尾歌嘅。 其實唔係片尾歌嘅。 而家散場咧，就係嗰套戲嘅 Warner Credit， 即係話邊後佢幕後工作人員 製作人員啦， 製作人員咧係出咧起碼五分鐘嘅，即係佢可能一套戲有成千人喺背後係製，連斟茶遞水嗰個都俾翻個名佢，好尊重嘅。咁佢有啲音樂電影原裝嘅音樂一路咁配落去嘅。咁就當時咧，就係我哋細嗰陣時睇依個美國電影咧，去戲院做西片嘅戲院睇咧，散場時候咧係播啲美國嘅進行曲俾我哋聽嘅。 雙英進行曲啦， 係啦，雙英。 Duck Full Eagle 啊嘛。 你咧而家你未必聽到，但係咧係咁嘅啦。当当哒哒 当滴哒哒，老饼会记得噶啦，系咪？ 嗱，大概系咁样嘅。咁我哋即系听到好熟啦，同埋咧，佢系粤语嘅。我哋一点都冇谂到呢个帝国，即系啲左仔叫做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嘅嘢。总之系好粤语嘅，我哋系听到嘅。 嗰啲系咪当时戏院先有咧？即系影碟，我喺影碟嘅时候应该冇呢咁嘅嘢出现。 讲翻澳门咧，我唔相信咧，就算澳门或者香港好啦，从事地戏院幕后嗰啲人咧，嗰啲有咁高文化水平，知道乜嘢系好嘢，咩叫系唔好嘢。但系咧，我相信系片商发行商咧，就从呢个美国嗰边咧系入口买啲歌。 嗰啲片商送埋俾佢，呢啲系嘅美国嘅。文化的一种，大美国文化的一种， 是嗱，尽管你讲系佢有可能是有政治动机啦，但是另外一方面，佢真系粤语嘅啊。咁但系 the other side 就系咧，左派电影院咧喺散场嘅时候就播革命歌曲啊，咩即系大开行行靠舵手啊之类咁嘅嘢嘅吓。咁、尤其是喺澳门咧，喺1967年之后咧，1966年嘅一二三事件咧，到1967年咧，所有戏院喺散场嘅时候咧。是播咗革命歌曲嘅，佢又俾你做西片，但系咧佢要加翻个政治元素。散场嗰阵就播革命歌曲，惊啲人唔够革命。系啊，不过话俾你听啊，台湾都唔系好得好多啊。听讲啊，我就冇去过台湾，嗰阵时冇去过台湾啦。话做戏之前，放戏之前，全体起立呢个唱中华民国国歌。 我记得以前啲欧洲国家都系咁样噶喎，个英国都会系咁样。 其实咧可以谂下嘅，香港咧只搞呢、這个爱国教育咧，就搞国教咧就唔使学校嘅，喺戏院教得噶啦。 我谂， 但系而家冇乜人睇戏， 相信啲人戒灯嘅、相信啲人会即刻戒灯。 即系咁双英，但系又咁讲。即係我如果冇記錯嘅話咧，喺1997年回歸之後，咁啊，即係解放軍進駐香港啦，咁佢開放啲營地俾市民參觀， 其中部分呢就是解放军的乐队呢，驻港部队乐队是奏音乐的，当然有奏大陆的歌啦，但是原来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有奏过双鹰进行曲啊。 这个是因为这些是一些军乐来的 march 来的，我想即不是说禁止美国，大部分的欧洲就是你共产国家都会播那类，即是 我来阅兵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振奋士气。 他真的阅检阅解放军的时候就些解放军进行曲或者大陆的歌啦，但是呢他表演花式表演的时候我很记得呢，即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佢花式表演樂隊咧係其中一首咧，就係奏《雙鷹進行曲》啊。咁同埋軍人咧係有另外一種文化嚟嘅，同埋軍樂隊咧，佢自己佢想多元化、國際化咧，有時奏下其他國家嘅歌嘅。咁咧，你唔排除咧，我唔係專家，可能美軍有時都會奏啲咧依個解放軍嘅，即係我哋叫好聽嘅進行曲，即係佢唔係播歌詞啊，佢奏支音樂啫嘛。同埋有一樣嘢咧，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你數下1984年啦，洛杉磯奧運會，咁中國隊入場嘅時候，咁啊逢係入場咧，那個入場式就係起碼兩三個鐘頭，不停有奏音樂噶嘛，就因應不同環境奏音樂啊嘛，咁當中國隊入場嘅時候咧，係奏乜嘢咧？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啊！ 咁其實依啲所謂啲軍樂， 即係佢覺得好聽得，佢唔理你歌詞。但亦都公平咁講，即係藝術還藝術，政治還政治，有時係同一樣嘢嚟嘅。但係呢，如果你因為政治而否定佢嘅藝術性呢，咁亦都唔公平。 歌的確係好，但係睇下你喺咩情況使用啦。 仲有啲聖詩嗰啲啊，嗰啲係有啲歌啊，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音樂係好好聽嘅。你去唱係咪等於你信耶穌呢？未必㗎。但你覺得真的很好聽喎，嗰啲咪奏咯，係咪先？你咪應節去告咯，你唔係一定要係嗰種人，你唱嗰種歌就一定係嗰種人噶嘛。同埋我哋成日話唔好因人廢言，唔好因為嗰個人衰就佢講乜都衰。啊！你唔中意佢就由頭望見佢背脊已經爭到去前面。 咁啊，杜比講呢個現象咧，其實咧喺現今呢個社會咧。比以前是嚴重好多嘅，就永遠都唔會坐低大家傾嘅，都係壁壘分明嘅。總言之咧，佢做錯一樣嘢咧，就又做咗做嗰套錯噶啦。 反而愛屋及烏真係好少喎，而家 啊，你冇經歷過嗰個年代，但係咧喺其實喺1949之後，直到80年代，香港都係國共壁壘分明。啊，壁壘分明嘅，咁到79年度咧，大陸咧即係79、80年度就去向台灣方面示好啦，嚇、啊，稍為緩和啲嘅氣氛，咁一路緩和到今日啦，嚇、啊，咁但係以前咧係壁壘分明，咁你大陸嗰啲咧，即係直到70年代都係就佢哋嘅可以 sell 出嚟嘅歌就係革命歌曲，而咧你喺台灣嗰邊咧。佢除咗台灣本身嗰啲有政治性嘅歌曲之外咧，佢就 sell 西方 music。咁最明顯嘅一個例子咧，就喺60年代，即係1997年暴動期間咧，你知道中國銀行喺邊度？舊中國銀行喺邊度咧？即係而家匯豐隔離嗰座都係叫中國銀行大廈噶嘛。咁佢本身就同港英鬥爭，佢就不停攞個喇叭嚟播革命歌曲嘅。咁嗰邊咧喺呢個皇后大道中嗰邊咧。隔一條街咧就係政府新聞處，對面就係政府新聞處。 港北行隔離 係啦，係啦，政府新聞處。政府新聞處有咩同佢鬥咧？佢又冇理由，港英政府冇理由奏國民黨嗰啲歌啊，咩藍天白雲啊嗰啲咁嘢咩？佢奏啲披頭四出嚟，同你中國銀行嗰邊啲革命歌曲咧就分庭抗禮。 哇、啊！原來嗰陣時已經有啊，奏歌曲奏音樂嚟，我嚟宣揚啊！早輪即係早幾年啊，警察播音樂，原來喺。幾十年前有革命音樂大戰披頭四喎， 咁但係你呢個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無論所有嘅電視台都係唔知點解無端端又播國歌嘅，我啱嘅都唔明 白。因為咧呢、這個根據呢個馬鼎盛講啊，佢話中國大陸電視台係冇奏國歌時間嘅，喺香港嘅電視台要奏國歌時間啫。 就是因為香港人嘅心 本來都唔係咁反共嘅，咁嘅樣就你成日播咧就非常反共嘅。OK 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只不過係。即係我諗就係大家 唔識去點樣，我哋覺得西方嗰套咧就我哋受落啲。你諗翻下，如果老餅嘅年代，以前港台或者係電視台，即係佢哋唔會24小時廣播噶嘛。佢哋完場啦，要收台嗰陣時咧，一定係會播英國國歌嘅。 係有啊，不過咧喺好似唔知80年代咧，係悄悄地係結束咗噶啦。即係靜靜地結束咗噶啦。英國佬咧就好務實嘅，就首兩次國歌咧，對佢嚟講，我覺得無傷大雅啊，即係唔係同你咁執著嘅。即係而家英國佬覺得佢冇航母航母艦啦 ，at this moment 佢冇一隻正式嘅航母艦服役緊，佢唔係好介意嘅啫。最緊要個財政搞得掂啊，呢樣嘢嘅啫，唔使日日掛住我要做呢、這個 the Great British Empire 呢家嘢咧，冇呢個包袱嘅。 我想你有啲， 我有英女王就够噶啦。你咧拎几粒百亿美金过去都要求建一次嘅英女王啊，就够噶啦。啊，唔需要整航空母舰嘅， 要求进建。 我谂即系而家后生一辈啲视迷都想象唔到以前，譬如我哋六七十年代睇电视嗰阵时候，收台嗰阵时候，即系除咗英国嗰之后，即系同时间会放咗伊麗莎白女王的嗰幅相喺嘅電視， 阿斯頭博張超仔，係，但係即使係咁，你播咧唔等於香港人咧係認同英國呢個英女王係我哋嗰個國家元首，唔等於嘅。香港人係只係都係借呢個香港呢個英國統治地方踎下嘅啫，就冇認到咧英國咧係自己宗主國嘅。唔會效忠英國嘅，冇呢家嘢，呢個好公平咁講，一件就還一件。 英國人係好現實嘅，最近呢、這個李克強 有幾多間學校啊？有幾多間學校咧係播英國國歌啊？啊，我講個故事俾你聽下。咁啊，即係話説呢個華人啊，呢個華人，華人啊，即係官校啦嚇。黃人啊，黃人啊，官校啦。有我認識一個嘢咧，一條友咧就我估而家都70幾歲噶啦。啊，咁咧喺60年代咧就喺華依個黃人啊讀中學，咁啊講咗一個故事俾我聽。佢話咧當時咧個校長咧就鬼佬嚟嘅，咁咧即係依個周會或者咩早會嗰啲咧就要班死仔咧喺度唱英國國歌。點知奏埋音樂咧就冇人唱， 咪個個揸住個兜咯，係咪？ 哦，揸住個兜，佢叫人唔係可能鋼琴伴奏啦之類咧，就竟然下面冇人唱，唔係班死仔英文唔識，而係個個唔唱。就算官校黃人都係咁講，即係佢冇 feel 啊。咁英國佬好快明白，如果醒目，算數，唔使你班友仔唱啊，唔使你唱啊。我播音播碟播黑碟系硬当当地嗱得咁啊，搞掂噶啦！英国佬有呢家嘢嘅，佢根本就唔会计较，唔会 care 你班啲香港人咧系咪效忠英女王。It's not their primary concern. It was not。 最紧要个识力坐喺度见到就得。 冇错，你唔使靠呢样嘢令到人服你嘅，因为你咧好多方面咧你要考佢嘅做佢嘅政府官員啦，你要考佢好多嘅專業試咧，都係 base 由倫敦方面 approval 嘅。你自然喺呢啲嘅軟實力方面咧，係會投降、會歸順，亦都咧逐漸覺得事實上呢啲係堅嘢。喂，咁就除咗亂世佳人啊之外咧，喂當時咧。在即係香港電視無線啊，或者亞視開嘅時候咧，佢冇咁多 logo。 嗰時叫亞視，嗰時叫麗的， 冇錯，麗的富士 TV 係啦。麗的嘅時候咧，係冇咁多 local production 嘅，佢好多時咧喺黃金時間咧係做美國嘅片集，包括啲乜嘢啊，輝哥？ 聯邦密探隊 FBI 你聽過啦， 李斯隊長嚇。咁、仲有咧？ 无敌铁胆将你听过啦，阿朗西 系啊，仲有 即系如果小宝猪仔听噶啦嘛 ，Family Affairs 合家欢阿彪叔叔 系嘛，爱登士家庭咧， 爱登士家庭而家最多人知啊，因为佢重拍过，所以后生一辈都知爱登士家庭 啊。仲有咧，当时我哋觉得发癫嘅，但系今日咧就叫颠覆，佢系。完全颠覆了传统戏剧 嗰種完美，將丑陋变成完美，佢颠覆咗戏剧嘅元素嘅，咁 Q 出名啊！ 仲有一套即系我哋 即系种玫瑰花咧，唔系攞嚟送俾情人或者屋企摆设，攞嚟剪嘅啫，攞嚟毁灭嘅啫。 仲有一套，我谂即系香港好多人 倒转， 即系好崇拜嘅一代武打巨星李三角，李小龙做嗰个青蜂侠，佢好在做配角咋？ 卡过晒，加藤啊！ 啊，咁啊，仲有啦，啊一套到咗70年代咧初期咧，就有功夫呢套片啦，就揾个咧叫做大卫卡列丁 ，David Carradine 系啦，就功夫系美系少林寺和尚，因为佢系混血儿去到美国寻亲嘅。不過嗰套咧係經典㗎，美國人咧當時我哋香港咧，即係你未必係效忠國民黨，未必效忠共產黨，但你覺得華人嘅文化喺美國佬都要拍啊，咁就係佢係好自豪㗎，大佬。嗱，大衛卡列丁瓜咗，李小龍瓜咗，你知唔知大衛卡列丁點死啊？ 點死咧？ 仲吸毒死係咪？ 唔係啊。是自己玩性游戏，自己勒死自己。 差不多呢 功夫太劲。 是啊，咁玩啲好激嘅性游戏，我都唔知系咩嚟噶。 我觉得嗰阵时美国嗰啲即系 死咗都冇人知啊。 配音电视片集咧，亦都启发到我哋，即系嗰阵时，即系我哋东方亚洲人，即系从未谂过，即系可以拍到呢啲咁嘅片集功夫想象性，譬如乜嘢呢侵略者 ，The Invaders 系讲 UFO 嘅， 同埋嗰啲外星人所谓唔系 UFO， 嗰时未叫 UFO 嘅，系会嗰啲外星人你睇到，譬如喺个史蒂芬史宾堡嗰啲第一出嗰啲咁嘅讲外星人 UFO 嗰啲外星人嘅即系形象啊、样貌啊，嗰都。嗰出侵略者系嗰啲外星人，居然可以变到一个人咁嘅样嘅， 系啦啊，咁啊， 同埋佢嗰个开头个介绍度咧，已经系好吸引，即系嗰个我记得嗰个男主角叫华莱士咁样啦，我唔记得咗佢英文嘅名咧，就系佢即系介绍嗰位就系以前嘅配音。即係好出名嘅姜中平先生，就即係佢用啲中文、廣東話講一句介紹，點解呢個主角會發現呢啲咁嘅外星人進來咧？就好吸引，即係佢嗰度對白就令到你 啊，總之一句咧，當時咧，當時美國文化就代表咗最先進嘅文化，啊歐洲嗰啲咧仲未強到咁勁，咁啊我哋睇到咧，以為咧。所謂世界新聞即係美國新聞啊！世界就即係美國啊！嗰、那個就是一個年代，你中意好唔中意好，你欣賞好唔欣賞好，你批判好唔批判好，嗰、那個係一個現實， 都係個大美國時代、 當年嘅現實，其後嘅社會 時光隧道。 The Time Tunnel， 科學家東尼同埋阿德探兵嘛，去將來同埋翻過去，係好過癮嘅嗰套片。有機會我哋再詳細講。